你好，我是宝玉。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腹部模型的衍生模型都有哪些，你该如何选择。在上一篇文章中，我重点介绍了腹部模型。那你现在知道了，腹部模型呢，它简单易行，对于软件质量是有比较高保障的。但是腹部模型啊，对于前期需求不明确的项目，很难开展需求分析。后续呢，如果有需求变更，腹部模型便很难响应。而且呢，每一个软件项目的情况各不相同，都有自己的特点。比如说有的项目啊，风险很高，客户可能随时给不了你钱了，你得随时做好准备，随时止损。有的项目呢，客户自己都没想清楚自己想要干嘛，做出来以后呢，再提各种修改意见，必须得想办法降低变更成本。有的项目呢，客户希望很快就能上线，如果你选用瀑布模型做这些项目，就会导致成本过高或者周期过长等问题出现。所以啊，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适合使用瀑布模型，那你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呢做一些调整。实际上呢，为了应对瀑布模型的不足，已经衍生出了很多其他的开发模型。今天啊，我将为你分享一些有代表性的瀑布模型的衍生模型，你可以了解到这些衍生模型的本质，在接手不同项目的时候呢，可以灵活的进行选择。那第一种优化策略呢，就是快速开发，快速修改。我刚毕业的时候呢，参加过一个项目的开发，项目经理跟我说啊，这个项目你怎么快怎么来，不要在乎代码的质量啊、架构性能这些。我当时呢表示很不能理解，哪有这样做项目的。我啊还偷摸着花了很多时间想把代码写好，结果发现这个快速做好的简单版本呢，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给客户做演示，跟客户确认需求，然后呢再把客户的反馈记录下来，再去优化。这样几个版本下来呢，基本上就把需求搞清楚了，而我当时写的好多代码根本就用不上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样呢就是快速原型模型。快速原型模型呢，就是为了解决客户的需求不明确和需求多变的问题，先迅速建造一个可以运行的软件原型，然后呢收集用户反馈，再反复修改确认，使开发出来的软件呢能真正反映用户的需求。这种开发模型啊，就叫做快速原型模型，也叫原型模型。这就好比客户想要盖一个房子，但是他没有想清楚要盖成什么样子，于是啊施工方就先搭一个采工房，就像那个工地里面搭的那种临时房，让客户先用起来，然后呢再给反馈调整。因为采钢房呢搭建非常简单快速，改起来呢也非常容易，等到客户确定好需求，再在已经搭好的呢采钢房基础上完善，或者直接呢就把采钢房拆了，直接新盖一栋房子。不过呢这样也有一个问题，像用采钢房这种方式盖房子呢，虽然快，但是房子质量不太好，住呢肯定也不会太舒服，你想要有点个性化的风格呢也难。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软件项目，采钢房就像是软件原型，重点呢是反映软件的核心功能和交互，功能可能是不完整的，可靠性啊性能要求也不太高，但是呢开发速度可以很快。原型模型呢因为能快速的修改，所以呢能快速的对用户的反馈和变更呢做出响应，同时呢原型模型呢也注意和客户的沟通，所以呢最终开发出来的软件能够真正的反映用户的需求。但这种快速原型开发往往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，在原型开发的过程中呢，没有经过严谨的系统设计和规划，可靠性和性能啊都难以保障。所以呢在实际的软件项目中呢，针对原型模型的这种快速低质量的特点，通常有两种处理策略，抛弃策略和附加策略。抛弃策略呢就是将原来的这个原型呢只应用于需求分析阶段，在确认完需求之后呢，原型就直接被抛弃。那实际开发的时候呢，再重新开发所有的功能，类似于用采钢房盖房子，确认完客户需求之后呢，拆掉重新建。附加策略呢，则是将原型应用在整个开发过程中，原型呢一直在完善，不断的增加新功能、新需求，直到满足这个客户的所有需求，最终啊将原型变成交付客户的软件。类似于用采钢房盖房子，最后还要做一番精装修交付给客户。采用哪一种策略来应用原型开发呢，还是要看项目的特点，包括所采用原型开发工具和技术的成熟度。主力来说呢，如果客户对可靠性性能要求高，那么就最好是抛弃策略，如果客户对质量要求不太高，有简单的功能就足够用了，那么就可以试试附加策略。快速原型模型呢，即使到现在还一直有在用，用于低成本快速的确认需求。如果你将来遇到这种项目，就没有必要花太长时间在代码质量上，赶紧做出来才是王道。 另外，原型制作呢，它并不一定要像传统代码一样进行设计编码，它有很多原型工具，比如说像 Actua、墨刀等这样子的，简单的拖拽就可以实现简单的界面和交互，同样也可以达到确认需求的目的。现在呢，原型设计呢已经成为产品经理确认需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。第二种优化策略呢，就是将大瀑布拆成小瀑布。瀑布模型的很多问题呢，根源都是周期太长了。周期长呢，所以中间就难以响应变更。周期长呢，客户才很久才能看到结果。周期太长啊，所以风险不好控制。如果能将周期变短，那么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基于这种思路啊，产生了很多开发模型。比较典型的呢，主要是增量模型和迭代模型。增量模型呢，就是把要开发的软件系统呢模块化，然后呢，在每一个小模块的开发过程中呢，应用一个小瀑布模型，对这个模块呢进行需求分析、设计、编码和测试。相对于瀑布模型而言，增量模型呢，它周期更短，不需要一次性的把整个软件项目的交付给客户，而是分批次的交付。如果拿盖房子来比喻的话，你就先盖一个卫生间，再盖一个厨房，最后再盖卧室。盖卫生间的时候呢，也要先做这个需求分析，然后设计，再实施，最后验收。有时候啊，也可以多个模块并行，比如说你可以同时盖卫生间和厨房，那前提是模块之间呢，它不能有比较强的依赖关系。比如说你不可能先盖二楼再盖一楼。所以你会发现啊，增量模型呢，它把整个系统呢进行模块化处理，所以呢，你就可以分批次的交付软件产品，使用户呢能及时的了解软件项目的进展。如果一个模块有问题啊，或者说需要做需求变更，对整体的影响也有限。在开发的时候呢，也可以灵活的按照模块来分工，多个模块呢可以并行的开发，提高效率。因为增量模型的根基啊，它是模块化，所以呢，如果系统呢它不能模块化，那么是很难采用增量模型来做开发的。另外啊，对模块的划分很抽象，这本身对系统架构的水平要求是很高的。基于这样的特点啊，增量模型主要适用于像你需求已经很清楚了，然后能模块化的软件系统，并且呢可以按照模块化分批次的交付。遵循将大瀑布拆成小瀑布原则的第二个模型呢是迭代模型。迭代模型呢，它每次只设计和实现产品的一部分，然后逐步的完成更多功能。每次设计和实现一个阶段叫一个迭代。我们还是继续拿盖房子来举例子。如果用迭代模型的方式盖房子，那么第一个迭代呢，你要先盖一个茅草屋，就快速满足客户对房子的核心需求。第二个迭代呢，再盖一小木屋，比茅草屋更大更舒适。第三个迭代呢，再盖成一个豪华别墅，满足客户的所有需求。你要注意呢，无论是造小木屋还是大别墅，整个过程啊，都会像一个完整的项目一样，包括了这个需求分析、设计、实现和测试验收。在迭代模型中呢，整个项目被拆分成一系列小的迭代，通常一个迭代的时间都是固定的，不会太长，比如说2到4周，每一次迭代呢只实现一部分功能，做能在这个周期内完成的功能。在一个迭代中呢，都会包含需求分析、设计、实现和测试，类似于一个小瀑布模型。迭代结束之后呢，要完成一个可以运行的交付的版本。迭代模型和增量模型呢很容易混淆，因为呢都是把大瀑布拆成小瀑布。这两种模型的主要差别啊，在于就是你怎么来拆分这个项目功能。增量模型呢是按照功能模块来拆分的，而迭代模型呢它是按照时间来拆分的，看看单位时间内能完成多少功能。还是拿这个盖房子来理解啊，就是增量模型呢就是先盖厨房再盖卧室，这样的一个模块来完成。而迭代模型呢就是先盖一简单茅草屋，有简易的这种土灶啊土床，然后呢再升级成小木屋，有更好的灶更好的卧室，这样一步一步呢迭代成最终的房子。我原来参与过的瀑布模型开发的项目呢，因为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最终的结果，而且啊，最终的结果呢通常跟最开始描述的呢还是有点差别的，客户看到之后呢多少有点心理落差。所以后来呢改成迭代模型之后呢，因为每一次迭代完了之后呢都可以有一个可以运行的版本，这样客户呢就可以直观的感受到产品的进展，他及时调整自己对这个产品的心理预期。尤其是当这个客户呢见证了一个产品呢从简单到完善的这个过程呢，往往满意度会相对比较高一点。迭代模型最难的部分呢在于规划每一个迭代的内容和要达到的目标，就多了呢你可能完成不了，少了呢又可能每次迭代的工作量不饱满。 这呢就需要在实践中去摸索，一个迭代一个迭代的去调整。迭代模型由于在初始迭代的时候呢，它只清楚当前迭代的需求，而不知道后续的需求。那么设计的时候呢，可能会考虑不周。这样一来啊，迭代一多，那系统就有不少冗余，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就要对系统进行重构。另外，每次迭代呢，用户可能会增加新的需求，和对现有需求呢进行更改，因此开发时间啊，可能会比预期的要长。如果你做的是小项目的话，并不建议使用迭代模型来开发。那么我该选择什么样的过程模型呢？除了上面提到这几种模型啊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开发模型。你要记住所有的开发模型，那是太难了。但是你要是搞透了这个瀑布模型啊，搞清楚这个阶段划分，你结合一些应用场景，你就可以举一反三，了解绝大部分衍生模型。那么我在这里面呢，就列举一下几个常见的项目场景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分析一下，看看用什么样的模型合适。场景一，就外包项目需要阶段性的验收。假如说啊，你现在在一家外包公司，你可能采用瀑布模型开发，但是呢，甲方需要对你的项目呢每一个阶段都进行验收测试，以确定你是不是达到了他们的要求。那么针对从需求定义一直到编码这个阶段呢，每一个阶段都有对应的测试验收。你如果将这个过程呢用图片体现出来，就是一个正 V 字。听音频的同学呢可以点击一下文稿看一下这个过程啊。其实啊，这个模型呢就是 V 模型，本质上呢它还是瀑布模型，只不过呢它是一种更重视对每一个阶段验收测试的过程模型。再来看第二个场景，就项目风险高，随时都可能中断。假如说你现在做一个高风险的项目，客户随时都给不了你钱了，这种情况下如果你采用传统的瀑布模型，那风险很高。如果你现在要做一个风险很高的项目，客户可能随时给不了你钱了，这种情况下如果你采用传统的瀑布模型，那风险无疑是很高的。可能你做完的时候呢，才发现这个客户给不了钱，那损失就很大了。这种情况啊，基于增量模型或者迭代模型进行开发，你就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险。但你要注意的是，在每一次交付的时候呢，同时要去评估一下风险，如果风险太大了，就不要继续了，及时止损。这样一种强调风险，以风险驱动的方式呢，完善项目的开发模型，就是螺旋模型。关于这个过程呢，我也附了一张图在文稿中，你可以查看。你再来看第三个场景，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，就是去山寨一块软件产品，希望能快速上线发布。其实啊，软件行业山寨的案例不少。山寨项目的特点呢，就是项目需求是非常明确的，不会有什么变化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选择增量模型，先划分好模块，先实现核心的模块，发布可运行的版本，再增量发布其他的模块。这多个模块呢，还可以同步的进行开发。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常见的场景啊，有很多项目呢，客户呢其实一开始就没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分析，去定义这个需求。但是单子呢很大，值得认真去做。那么这样的项目啊，你可以考虑划分成四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是初始阶段，主要是确定需求的边界和主要的风险，开发工作量很少。第二个阶段呢是细分阶段，这个阶段啊主要是确定需求，可以采用快速原型模型开发，和客户呢对需求反复确认，需要辅助一定量的开发和测试工作，对代码质量呢可以要求比较低一点，重点呢是确认需求，也可能需要一个啊或者多个版本的迭代。第三个阶段是构造阶段，在需求确认清楚之后呢，就可以用迭代模型来开发，逐步的交付产品。这个阶段的重点呢就是开发和测试，如果迭代的过程中呢有新的需求加入或者需求变更，也可以在新的迭代中加入。第四个阶段呢是交付阶段，在开发和测试完成之后呢，产品可以交付客户，再根据线上运行的情况呢还要修复一些 bug。 这个阶段啊，重点是测试和部署，也会有多个迭代。在这里呢，我也放了一张图来描述这个过程，你可以对照文稿来理解。这种开发模型呢，其实来源于自统一软件开发过程模型，适用于复杂和需求不明确的软件系统。再来看第五个场景，就我的这个产品呢已经上线了，但是需要持续的更新维护。很多产品呢在上线之后还要保持不停的更新维护，修复 bug， 增加新的功能，每个月甚至每周都要更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迭代模型是比较合适的，它把这个时间周期固定，在这个固定的周期内呢，就选择适合这个周期的需求开发任务，还有一些 bug 修复的任务，然后呢按时发布。另外的话还可以尝试敏捷开发， 也是基于迭代的一种开发模型，它也强调快速交付，每一次交付系统的部分功能来保证客户满意度。在敏捷开发里面呢，系统交付的周期呢通常称之为 sprint， 也就是冲刺。严格来说啊，敏捷开发并不算是一种开发模型，它更像是一种框架或者是指南，由各种开发模型来实现敏捷开发，比如说像极限编程、像看板、像 Scrum。 有关敏捷开发的内容呢，我将在下一篇向你详细讲解。好，总结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。现在的软件项目呢，各种类型都有，根据项目的特点选择好合适的开发模型呢，可以让你事半功倍，降低项目风险，提高项目开发效率，控制项目成本。比如说呢，你一个以确认需求为主要目的的项目呢，你就不需要花太长时间在代码质量上了，低成本高效率做出来才是最重要的。一个高风险的项目呢，你就可以采用螺旋模型，出现问题呢及时止损。还有一个比如说你很长时间都在加班加点却一直没有上线，导致士气低落的项目呢，可以改成增量模型，先上线一个小模块，让大家看到成绩，提升士气，然后再迭代，逐步上线其他模块。同时呢，也不必拘泥于这几种开发模型，你可以借鉴其他模型好的做法，甚至于创造自己的开发模型。比如说你觉得这个敏捷里面的这种战力会议适合你的项目，那你就可以借鉴过来。最后啊，我希望你思考一下，如果一个项目啊，需求不明确，后期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变化，你觉得应该采用哪一种开发模式，或者说你现在呢参加的这个项目里面呢是采用的什么开发模型？欢迎呢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。好，感谢你的聆听。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呢对你有些启发，也欢迎把它